在下小神机原著，猫耳 FM 独播，南烟落秋制作，现代都市多人有声剧《交易沦陷》。突然掉落的小采访，各位大家晚上好，我是暖度。我在《交易沦陷》这部剧里面配了摄像头、电灯泡、吃瓜群众，就这些啊。在我身边的这位就是说话。 哈喽大家好，我是秋秋，然后是交易沦陷的导演，也承包了剧组一半的女龙套，像什么梅雪酱啊，然后江浅的老婆，还有什么人妻型的服务生，还有什么住院病人之类的。 差不多都没有姓名。我 不，你有姓名，专业摄像头，非常有信念感。 我甚至在那个剧海报出来的时候，我还自己画了一版，我给他加了一个监控，就是那个摄像头就是我。 你还想上镜？行，那我们接下来进入正题。然后今天为大家跟踪采访的是《交易沦陷》剧组的旁白，我们的暖度老师，哈哈。 好，大家好 啊！鼓掌。 大家好。 对，然后这边准备了几个小问题，想问一下暖度老师。第一个，在接这部剧之前，您了解过这个小说吗？ 我没有，我当时是监制给我一个试音词儿，让我照着试音词试一下，然后我就正好就开着麦呢，我就试一下，试完之后我就发过去了，然后就 那可能试音词挑选了一部分，所以您当时不知道这个文是海棠的是吗？ 我其实啊，我咱们实话实说，我本身我是一个就是接受耽美的，并且也录了很多就是耽美的那种广播剧了，所以这个我是没问题的。但是即便到现在为止，我对海棠这两个字的意义领悟的也不是特别深刻，只是就是从大家不管是评论也好还是什么也好，就是包括一些朋友说啊你接了个海棠文，就他那个吃惊的表情，我大概能猜出一些这个海棠文好像是代表着什么意义，但是就是好像是知道海棠是啥意思，你知道吗？ 有心理准备是吗？ 就我是现在才知道，我现在已经录了得有快录到结束了，我才知道海棠是啥意思。但是啊，实话实说，我拿到的就是剧本都挺干净的，挺文明的。 对，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感谢我们的编剧，保留了可以播出的部分， 辛苦。 然后又婉转的保留了不能播出的部分， 辛苦老师。这就好像一个慈母就抱着一碗红烧肉，然后把倍儿肥的地方给你剃掉，然后还给你留一层那种五花三层，然后我吃的都是就已经非常合适的了，就是 我觉得你这个比喻非常的恰当，就是会让人感觉到有点饿。现在是晚上，我们就不聊吃的这个话题可以吗？ 可以。 然后那你在录制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感受是怎么样的呢？ 我录制的感受，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哈哈哈哈哈哈。我希望之后啊，在这个剧就发完了，发的差不多，这个看剧组进度吧。发完之后，你们回头就能看到了。就是在剧组群里面沟通的时候，就全是就是这个倒霉的，这个啊，我跟你说解释一下啊，这个倒霉的在这个意思不是说。不是说这个现实意义上，哎呀，接这个东西很倒霉，只不过是一个调侃，在我们这儿的方言，就这个旁白经常在群里面发那种哈哈哈的东西，就是没错，就是我，就是太好笑了。这个、 对，你要说你录这个戏的时候觉得自己很倒霉，我是不信的，这个倒霉要加引号，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在群里边发出来的东西我是看到的，我觉得你是怎么说，乐在其中。 这个太好笑了，这个我。有，就我之前那个刚前几天刚刚发的时候，然后有一个就甚至有非常热情的就观众老爷，然后在我微博底下留言评论说暖度你录这个的时候真的不会笑吗？天真怎么会不笑？我都是笑完之后才录的。 非常的敬业啊，至少就是让大家保持这一个旁白的信念感，我们专业摄像头的信念感 就很快。 那在之前或者就是有看过原著小说吗？ 我没有，我都是就是录之前刚开始的时候是录之前会看一下，因为 就是我其实啊，咱们实话实说，我刚开始接到这个的时候，我以为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就搬砖的工作，你知道吧，就是大家可以理解哈，因为毕竟刚接触，我以为就是搬砖的工作的。但是我发现录了一两集，录了几集之后，我发现感觉这个文质量很好，就不像是那种就是搬砖着录的，然后随机播放听的那种，我觉得质量很好。然后后面因为每一集也没有那么长嘛，然后就会看完之后再去录，知道这一集说的是啥事儿，然后录到中间的时候，我就已经开始追文了。 所以宝说的这个吸引力还是很大的。那就是我们现在的剧其实也上线好多天了，就具体多少天我也数不清了。这几天的话有去看那个，就是听我们在猫耳发布的剧，然后去看弹幕或者评论嘛，因为我看到就是还是很多。小耳朵们很喜欢这部剧。 最近截止到现在已经更新了，就是我看到的已经更了三十来集了，就是直到这个时候我才就是这几天我才敢看一看，或者说就是敢听一听。我一开始是就非常的害怕，因为我的旁白的风格我很担心，我可能和很多就是其他优秀的老师的旁白的风格就不太一样，我可能会比较就是有点自主，或者说把旁白当成一个角色去处理了，所以我挺害怕的。我觉得就这别再让人给骂惨了，我这个小小的年纪，这个心理我怕承受不住，我就一开始就没敢看。这个剧都发了好多了的时候，我也没敢看。一直到后来，我们非常慈祥的这个编剧以及这个监制老师给我发了个截图，说：“哎，有人说你旁白给的还行还。”我说：“是吗？”我磕头了，谢谢。我到后面我才敢看的。对， 嗯，那这个就是怎么说呢？我觉得不用担心，因为。旁白就是配音也算是一种表演嘛，表演的方式它是没有固定化的，它也没有一个标准答案，所以我觉得大家，而且我们就是在制作广播剧啊，听广播剧啊，这个本来就是求同存异嘛，而且现在大家我自己看到的，其实大家对你的好评还是很多的。你自己对于就是说大家现在都在夸这个旁白非常有信念感配得很好什么的，有什么样的一个感受呢？ 感受就一开始是汗都出来了，但是现在的话就感觉就挺感激的吧，就我这块料大家承蒙各位抬爱不嫌弃，我就是这个大概这个 想法。太谦虚了， 真没谦虚，我这个就我脸皮已经厚到这样了，有点夸奖我心里面真的感觉实惠的话我就膨胀了，但是这个确实是有点怂，实话实说挺感激的。 这个我能理解，就是如果说就是了解大家可能是彩虹屁的夸奖的话，可能就是开开玩笑也就过了，但是可能你就是感受到大家是真心实意的喜欢，所以就是会有一点受宠若惊啊，或者说是比较惶恐吧，我感觉是这样吗？ 对，狗狗怂怂。 对，但是我觉得就能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就是如果说发自内心的一个对你的一个就是目前包括说整个的制作都是一个好评的话，我觉得就是互通的嘛，这都是互通的，对吧？ 我觉得很荣幸。 那到现在的话就 都很好， 我们 能参与啊。 我们印象最深刻的台词或者剧情有吗？ 这个台词我渺小的让我觉得就是记得可能最清楚的就是雪若星看过去上面写着，我想想啊，梦幻星空蝶豆花菠萝葡萄能量气泡水，好像是这个，然后上面写着鲜虾蜜条青酱和风罗勒贝绿蛋饼全碗的，我一开始一直以为这几个词儿是许饶卿说的，我在群里面还说，我说这个你想一想，这个不得让许总来说吗？让许总一脸性冷淡的来说这个话，这不比我强吗？结果没想到这个词儿最终还是落到我这儿了，印象太深刻了。 那剧情呢？剧情上呢？ 剧情我觉得就是刚才你自己报自己配的那个角色的时候，有最后的那个人妻型服务生。 对对对， 就看着他们两个摔跤打架，我那一段我真的笑的不行，哇，太逗了。哦，笑的太大声了， 你的话也很印象深刻的。其实当时我在看那一段的时候，就是跟你的状态是一样的，就是先笑，笑完我们再录。 所以就缓不过来，就真的尝试过在那一段，我觉得看到这儿挺开心的，就和着这个高兴的情绪张嘴录，但是说不出来话，真的说不出来。 那作为我们就是有信念感的监控探头，你觉得我们的许少卿许总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嗯，我觉得就普遍的评价还是挺好的，就是真狗啊。 嗯， 就是我，就是尤其是到中间那一段，安里就跟许少卿说了很多，不是中间了，中后期那时候说很多温情的话的时候，许少卿那个嘴，哎，我这孙子嘴太损了，我的天呀，我就，哎呀，这个嘴真是，这挺好的一个人，可惜长了个嘴， 突然老上身了。 对， 那安里呢？ 就憨厚，就很乖，然后很软，很乖，然后有的时候是那种一本正经的搞笑，呆呆的，哇，就很想软一软，想抱在怀里软。 就打断一下，不好意思，你在评价许少卿和安里的时候，完全是两种语气。 就这是正常反应吧，本能反应。你说这玩意儿怎么办？就看见许少卿就，哎呀，你看见安里就很想抓一抓，就抱在怀里，就太香了。 嗯、说明这两个角色塑造的很好，对吧？ 很好，对对对对对。 那你觉得这部剧最吸引人的地方是什么呢？ 从这个文化人的角度啊，就是参与其中的这个角度来说，整两句有文化的词啊，就是我觉得，整个的文风是就节奏很好，就是有很多诙谐的地方，然后他也在就是中间穿插着叙事，然后故事主线一直在往后拉拉拉，两个人的感情线一直在交割，然后没有很拖沓，然后呢就是而且你说他真实吧，他有地方又很搞笑，但你说那个搞笑那个无厘头也好，但是他很真实，就是他不会让你觉得突兀，不会让你觉得这肯定是就是虚构的，这不会，是很有代入感的。所以说我说实话，就很多朋友说啊有就这个监控摄像头当的很有信念感，但是我说实话这就都是互相的，我有信念感是来自于写的真的很好，文章就是不管是原作大大还是编剧老师还是剧组其他老师的努力，就是给我的反馈，因为我是就直观的感受的嘛，是文章真的很好，它让我有真实感，我才会投入进去的，要不然水活也都能听出来水活啥咋录的，对吧？所以说完全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但是也不能这么说，其实一部剧的出现，一部作品的出现，就是离不开台前幕后的每一个人，就是不要妄自菲薄，暖度老师很棒， 谢谢谢谢，太快了。 对，那我们就来跟大家安利一下这部剧吧。 哦，跟大家说啊，这个就特别棒，哎，不过我觉得就是已经能听到这个能听到这个采访的都已经就是就徜徉在这个交易沦陷的海洋里了，大家不要不要出来呼吸，继续潜下去，真的这个太好了。我说实话，我看过的耽美的，就是让我完整的跟完全篇小说去看的这种耽美作品真的不多，但是我觉得这个它哪怕不是靠性向来当做噱头，但是这两个人塑造的感觉包括里面发生的故事我都非常享受，所以我觉得真的很好的作品，包括制作组的各位老师们大家都在很用心的去工作，所以就希望大家能享受的愉快，好吧。 好，在这里呢就是希望大家可以多多支持我们交易沦陷这部剧， 然后交易沦陷一共有112集正剧，5集番外，每周一到周四更新一集，周五周六周日更新2集。 耶，周末双倍的快乐。 还有不定 哎呦，你把我的词儿都打乱了。 嗯，不好意思，刚刚卡壳了，我们再来啊。我们那个暖老师那个快乐让我接一下。 快乐。 对，还有不定时掉落花絮采访和小剧场。 记得这个点追剧啊，这个小鱼干啊，评论啊，然后就弹幕就呱呱就开整。 嗯，好，我们今天的采访中秋采访到此结束，然后希望大家听剧愉快，中秋快乐，以后的每一天都快乐， 快乐快乐，希望大家玩的开心，听的快乐，拜拜了各位，拜拜， 拜拜。